生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馮知貞，嘉賓主持劉夢紅。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發生了很多事啦，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咁大家都可能喺個 Facebook 都睇到啦，咁啊，鮑 Sir 啊，鮑偉聰咧就啱啱抵達咗英國，咁我哋嚇都祝佢啊一順風啦、平安啦，咁啊，其實佢嘅即係 YouTube 咧都係我每一日 subscribe 要聽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啦。咁啊，但係講開啊鮑 Sir 之外咧，另外一單啊冇幾耐之後咧又出咗單新聞咧，就封冚咗成個網絡。首先咧，可能大家唔係好知道。阿夢翁，生日快乐喎、 啊！冇早几日噶啦， 系啊，有冇搞生日宴会啊？ 冇 啊，系啊， 就系、是、喺屋企自家人里边嚟嗰个整个火锅啫嘛，冇请朋友都冇请， 点解唔请百几人出嚟唱下 K 咧？ 系啊，因为咧，你知咧，即系防疫抗疫啊，而家系即系我哋社会嘅中心任务。咁好多時候裏面呢都強調嘅藥法三章。藥法三章係乜嘢呢？第一呢要戴口罩啦，第二呢就要勤洗手啦，第三呢就少啲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呢個藥法三章嘛，所以我梗係牢記呢個藥法三章啦，係咪一制行動聽指揮㗎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係 咪你呢啲係有紀律啦。今日呢喺下午六點鐘嘅時候呢，我諗大家都聽到林鄭月娥呢就真係親身證實咗個消息。咁佢就冇講邊個名啦，咁但係媒體大家都知道啦。咁其中一個嘅選委嘅議員洪慧文呢，就喺今個星期一灣仔嗰度呢就搞咗個過百人嘅生日派對，不少官員呢同埋議員都出席，咁有部分咧，咁即系都公布咗出嚟噶啦。咁然之后咧，其中喺夜晚九点钟嘅时候咧，就一位即系密切接触者咧就去咗，咁导致到咧留喺度嘅官员啦，同埋有议员咧都要即系要入去呢个竹篙湾去隔离啊，去睇一睇嗰个检疫嘅情况。咁除咗我哋有即系议员之外啦，咁包括系阿邱达根议员咧，就而家喺竹篙湾啦，跟住系官员啊非常之多个，咁其中一个咧就被点名，林郑话对佢比较失望。望嘅咧就系阿徐英伟民政事务局局长，夜晚较少少出咗消息出嚟咧，就系阿冯英伦啊。 嗰个系发展局局长嘅政治助理。 系啊，都系话原来系密切接触者咁啊，佢哋都曾经致歉嘅咁啊。喂，阿梦翁好大单，成百几人我觉得。 所以我上嚟之前嘅时候咧，已经有唔少网友。呢、這個發呢、這個微信嚟俾我，或者喺我 Facebook 裏面呢就留言啦。佢一定要講下呢單嘢。係咪政府呢就而家禁止啲市民 唔俾食晚市 堂食。係咪另一方面呢嗰啲高官就走去呢就大搞呢個百人嘅生日 party 咁樣。喂咁樣唔啱數喎咁樣。即係啲呢個正所謂嘅就耍向人間都是怨啊。咁佢嗰、那個即係香港市民嘅不滿咧，係有理由噶嘛？因為嗱，你而家啲香港官員啦，下下都話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啊。咁啊，中央嘅開國領袖毛澤東啊，曾經講過噶嘛，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即係話你作為特區政府嘅主要官員啊，應該就係喺呢個防疫抗疫當中。對嗰個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聚集啊，這個藥法三章呢是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身教就重於言教，應該是這樣的嘛。但竟然現在你嘩前幾日1月3號即是那個洪慧文的生日 party 之際的時候呢，你知道整個世界裡面呢在那個即是美國啊，佢嗰陣時裏面呢一日中招嘅人數都超過50萬，琴日仲去到超過100萬添，法國裏面一日中招超過30萬，即係山雨欲來風滿樓殺到嚟嘅時候呢，你哋班人仲走去竟然間百人 party 去聚集。相片裏面顯示出嚟呢，洪慧文仲攬住條女裏面呢冇戴口罩喺度唱歌，背景嗰班人嗰班賓客呢亦都冇人戴口罩嘅。 咁你呢啲咁樣嘅，即係話政府嘅主要官員啊，你包括裏面啲人大代表啊，或者立法會議員咁樣，你又點樣叫做以身作則呢？點樣身教重於言教呢？如果你哋本身裏面呢都係咁樣嘅，即係對嗰、那個約法三章變形走樣嘅，冇去遵守嘅咁樣，咁係會帶壞頭嘅、哦。何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真係唔講由自可，講起就把鬼火。當中有官員啊，唔係第一次犯呢啲即係呢個即係違反個犯罪令㗎啦。舊年七月嘅時候，試過爆咗出嚟，就係乜嘢呢？就係話呢個恒大地產一個副總裁。啊！又系喺呢个湾仔一个会所里边嚟讲咧，去招待当时有保安局嘅副局长，有海关关长，有入境处处长里边咧，结果就违反个限聚令。当时话有九人啊，九个人咧出席嗰个聚会。 哦，好食嗰餐，有鲍鱼嗰餐。 话3,300多蚊一位嘅，系嘛咁样，仲话到头嚟嚟讲就话牵涉到有单疑为强奸案。咁啊，究竟宴会？当中过程当中发生或者宴会之后发生呢，呢啲就无从稽考啦。咁你但係经过嗰镬全城呢个沸沸扬扬之后呢，咁你呢作为政府官员就要醒醒定定啦，啱唔啱啊？吃一亏长一智，唔使话自己踩个西瓜皮㗎，人力踩个西瓜皮嘅时候，你就行过嘅时候你要小心啲，唔好自己又踩埋落去㗎嘛。结果里面呢，喺即係恒大高层嗰个夜晚嗰个违反犯罪限罪令嗰、那个饭局之后，今一次再嚟一镬。 哦，咁佢已经变咗前官员啦嘛，怀念食开一餐饭，上次食你就话我唔啱啫，今次做咗前官员，我仲唔同你食多餐，真系啊！ 咁但系你徐英伟嗰啲系现任官员噶嘛，许正宇嗰啲亦都系现任官员噶嘛，系嘛？你萧泽颐警务处长一哥呢啲亦都系现任官员嚟噶嘛？呢成扎，因为要懂得去避忌先得嘅。你作为政府官员咧，喺呢个防疫抗疫过程当中咧，系要更加严格咁要求自己。因为你只有严格要求自己，先至可以对750万香港市民啊戴好个头啊嘛。常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嘛，系嘛？但系反过嚟咧，上梁不直啊，下梁歪。咁所以呢一样嘢，即系引起市民嘅不满。咁呢一样嘢呢，的而且確值得我哋去深思囉。 係啊，其實一樣深思大家都忘記或者比較即係少睇到呢，就係、是、話大家梗係知道 Casper 出英偉呢就中咗，即係好似做得唔啱啦。喂，但係有一個官員呢其實好有趣㗎，佢呢就話喺政府嘅嚴格去睇佢有冇呢一個即係出行嘅記錄啊，係咪九點半出現啊，呢一個咁樣嘅事件入面呢，其中有一個呢係並不知道㗎。咁嗰個呢就係、是、我冇記錯係歐家宏嚟嘅，咁就話佢唔知道。咁我哋其實好簡單去問啫，咁其實佢係咪因為冇用安心出行呢？如果你又要用安心出行，你 suppose 去一間餐廳幾時離開，你係應該有記錄㗎喎。 呢啲嘢嘅時候，因為你普通市民呢去到餐廳嘅時候呢，你冇嘟過安心出行呢，直情都唔會俾你入去食嘢。人哋驚住裏面到時呢衛生署一嚟抽查嘅話呢，咁變咗法國話喔、哦，有食客裏面呢冇嘟到安心出行，你都招待佢，咁嗰家嘢可能要被呢個停業㗎喎，要受到佢懲戒㗎喎。咁所以人哋即係普通嘅食肆嗰啲呢都能夠係叫做嚴防死守，嚴防死守。但係你而家咁樣即係一個高官裏面呢，佢去嗰、那個即係洪慧民生日嘅飯局呢，佢喺個請間嗰度呢有時候呢個六七項嘅啲嘅指引嘅，就話要求呢就要嘟個安心出行嘅，但係到頭嚟係講啦，規定就講規定係咪，但係變咗呢就寫就一套做就一套，咁有時嚟講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人呢係覺得裏面呢就即係話百思不得其解囉。 咁佢寫嘅時候夠講過啦，除咗食飯飲嘢之外記得要戴口罩㗎嘛。咁佢都冇講到話戴唱 K 嘅時候可以除口罩，或者陪人唱 K 嗰個可以戴口罩。 咁唔係喎，呢樣嘢呢廣告返嚟之後呢再同你解釋。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 冯志正，嘉宾主持刘梦红。 咁又繼續講返場生日飯局啦，咁啊洪慧文議員呢，咁喺個生日飯局就定咗好多規則，咁希望呢大家遵守。喂，出到嚟夜媽媽竟然有張相留咗落去兩份報紙度，一份係明報，一份係 SCMP。 嘩，張相睇起上嚟喂個個都冇戴口罩，以為去咗英國咁樣喎。 所以即係話其身不正何以正人呢咁樣。所以你作為洪慧文本身是全國人大代表亦都前海管理局的首席聯絡官啦。按道理你生日的時候呢，你都要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期啊？現在是非常時期啊嘛，現在是防疫抗疫的關鍵時刻啊嘛，是嘛，整個新冠病毒裏面呢橫掃全球，是世紀疫症啊嘛。在這個時候你自己生日值不值得去大排筵席，是嘛，你要去即是這個咁樣去即係百幾人嘅聚集呢，咁首先佢作為一個即係自己本身就冇咗呢個咁嘅警覺性囉，係咪咁再喺相片顯示裏面呢，佢自己都係咪得意忘形咁樣攬住條女冇戴口罩就喺度係咪呢個去即係係咪去馬咁唱呢卡拉 OK， 後面嗰個背景裏面呢你見到冇人戴口罩嘅。 係邊個 呢一樣嘢裏面呢，就即係令到市民睇落去呢就覺得係相當之外眼囉。 尤其是我哋由今日我哋已經過咗我哋呢14日嘅最後的晚餐㗎啦。由聽日開始我哋已經冇晚餐食㗎啦，係冇得喺晚市度食要即刻攞返屋企。哎呀佢喺度有 party 開咁開心，梗係睇到我哋唔開心啦。但係唔緊要，我哋都有人時問下，喂有懲治機制㗎嘛。喂咁但係呢一個懲治機制呢我覺得有啲複雜喎。如果佢係官員，我就知道佢可以在這個公務員事務局處分他，問責制官員當然有問責制規矩，但是一個全國人大在內地官場，甚至乎他也有內地聯絡官，在內地官場這些東西怎樣懲治怎樣罰的呢？ 哦，咁今一次西安裏面呢有個孕婦啊喺嗰個高新醫院嘅門口呢、這個即係佢就嚟要生 BB 啦嘛，結果裏面呢就話要等待咩檢測結果諸如此類嘅嘢呢，阻滯咗成兩個幾鐘頭，搞到佢就喺醫院門外裏面就流產咁結果裏面而家咪係西安市嘅衛健委主任啊，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啊，親自賠禮道歉，喺電視嗰道歉，呢、這個嚟到去咩囉。另外呢嗰、那個高新醫院嘅總經理撤職查辦，有關嗰啲門診嘅嗰啲科室嘅嗰啲領導呢亦都提呢、這個免職。咁呢樣嘢呢即係叫做去即係比較貼地嘅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咪林鄭月娥話要採取措施，咁我哋咪睇下佢係咪亦都有當年諸葛亮揮淚斬馬谷嘅嗰個咁樣嘅霹靂手段囉。 喂但嗰個包括淨係阿 Casper 嗰度啫，咁但係洪慧文個官呢就內地官嚟㗎嘛。喂加上有一個係全國人大喎。喂嗱我知道以前呢有一次阿田少呢就喺度叫話希望即係 CY 落台定唔連任咁樣啦，就導致到呢佢俾人喺呢個政協度搣柴。咁但係全國人大有冇搣柴制度㗎？ 哦，一樣係有嘅啫，因為你都見得多啦。以前裏面嚟講，即係包括一個即係令計劃啊、薄熙來啊，咁佢哋都有全國人大代表嘅身份㗎，一樣話會係即係褫奪佢哋全國人大代表嘅資格啦。咁你當然亦都要睇嗰個性質啊、程度係嘛，就唔係話你有過錯就不論過錯嘅嚴重或者係輕微。都走去一個褫奪你的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這個不是這麼簡單，它是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去討論通過的嘛。 哦、 所以呢亦都即係不可以說罰不當罪，係咪即係個那個過錯是很輕微的不是很嚴重的，咁用到即係呢個剝奪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呢樣嘢呢，就你睇下係咪要恰如其分囉。 咁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就真係要睇即係如果我哋嚟緊要觀察呢件事嘅，梗係睇下洪議員喺內地嗰個官場職位有冇受到影響啦，第二個就睇下全國人大嗰套機器有冇喐到啦，咁當然第三個就而家立法會啱啱開咗，咁 suppose 都應該有譴責議案嘅，咁但係睇起上嚟 呢三個機器好似都毫無消息話要即係喐喎。 咁唔係咁啊，林鄭月娥都係啱啱今日下晝先至話要採取措施啫，係嘛？咁佢哋採取咩措施？喺邊個領域、邊個層面、邊個架構裏面採取措施咧？我諗佢應該就係會追查嘅，應該係會跟進嘅，因為尤其啲相片流咗出嚟。嗰、那個形象呢即係非常之差，影響非常之惡劣。嗱呢一樣嘢裏面嚟講呢，就係令到喺防疫抗疫嘅時候呢，我哋要上下齊心，係咪呢個協同一致先得㗎嘛。咁你當即係啲政府嘅高官啊，或者立法會議員啊，或者全國人大代表啊，呢啲應該要做出表率、做出模範嘅作用，帶領我哋萬眾一心去防疫抗疫嘅呢，做好啊話呢個要一定要戴口出外要戴口罩啊，一定要勤洗手啊，一定要少聚集啊，咁樣呢啲約法三章啊，要模範地去遵守先得㗎嘛。咁所以呢，你當你有違反嘅時候呢，係應該要做出一個即係不論你係打手板都好啊，或者係你呢個撤職查辦都好呢，你都有一個處分攞出嚟，係話俾大家聽，係嘛？呢啲嘅約法三章，呢啲嘅即係防疫抗疫嘅嘢咧，大家都要遵守，一個社會嘅道德標準同埋一個行為準則嚟㗎嘛。 係，但我都諗住幫下徐英偉講兩句啦。喂，咁啊，徐英偉都唔差啦。你諗下，用翻林鄭當其時嗰個鮑魚飯局所講，你都要諗下啲人性化嘅問題。冇理由打開個飯局未見到個菜單，一見到個鮑魚就起身走㗎嘛。咁而家徐英偉去到個飯局，佢見到你又係 D 類規矩，大家又打曬針，咁都冇理由走嘅。咁加上徐英偉自己都叫做啊一個民政事務局局長，要聯絡各界啊。咁洪慧文以前又做過青年，又做過公民事務嘅問題。喂，咁感覺上聯絡下都要嘅，咁冇理由走㗎係咪？ 唔係你呢個即係社會關係個聯絡啊，呢啲嘢呢梗係要做係咪？我哋唔係孤立咁樣喺呢個社會生活喺世外桃源㗎嘛，係咪？有同事有朋友有公務嘅往來而結下嚟嗰個關係，啲嘢呢係要做好聯絡工作，甚至有啲叫做統一致善嘅工作添，統戰工作都要做添。但問題你要睇第一睇時機，第二地睇場合。咁而家當呢、這個即係奧密克戎嗰啲殺到嚟，係咪？而且裏面呢一個人會傳染 6.5 個人，咁大嘅傳播力嘅時候嚟講呢，減少聚集呢、這個先至係一個好根本嘅方法嚟嘅。咁你反其道而行之，嗰一個生日 party 上百人去聚集，咁呢一樣嘢裏面呢就啱啱係對嗰個防疫抗疫唔係正能量，而係負能量，起咗個帶壞頭嘅作用。咁所以呢樣嘢，特區政府點可以唔正視呢？ 咪帶壞頭啊，帶壞頭咯！你又都講到個 behind the scene 咧，其實都令到大家有個謎題出嚟嘅，就係、究竟洪慧文呢餐生日飯局有冇請到林鄭呢？嗱，100個人嗱，我哋都要請100個人出嚟啦。如果100個人嘅喜帖冇請阿太，咁阿太都幾好喎，應該佢都冇乜社交場合啊，睇嚟都唔係好多朋友喎。一係如果請埋阿太嘅時候，就會問啦：咦，當其時阿林太收到張100人嘅生日飯局？咁佢當其時佢又唔出聲，佢明知自己有一個100人嘅飯局，而家出咗事先至嚟鬧徐英偉，又好似唔係好公平嘅。 呢樣嘢你亦都唔知道，洪慧文有冇請過林鄭月娥？所以呢樣嘢就唔可以呢、這個。妄以呢個特首嘅，因為 咁好朋友喎、請100個都請唔到佢。 呢啲嘢亦都要，即係佢亦都要有一個自知之明㗎嘛，啱唔啱啊？你生日啫，就搵到特首嚟咁，係咪即係呢個係咪有咁樣嘅份量啊？有冇咁嘅影響力啊？咁即係有時好多嘢要所謂呢知人係咪同埋呢個知己。即係知人者智，知己者明㗎嘛，係咪？咁你梗係要叫咗呢就知己知彼先得㗎，出到嚟社會。 係新聞返嚟。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冯之正，嘉宾主持刘梦红。 好，咁就住呢個洪慧文嗰個生日會嘅事件，其實都我哋都未有新嘅消息啦。咁可能有好多嘅事呢都要等返過幾日之後，無論而家我哋陸陸續續都收到啦，邊一個政治助理去過啦，咁啱啱知道 Jeff C 又去過，跟住原來佢係早啲嘅，咁就唔係九點半之後去嘅。 不過我想呢就係即係着重去探討一下特區政府即係喺今一次突然間收緊咗呢個防疫措施， 係 咁呢一個嗰、那個依據係乜嘢咧？咁樣嗱，呢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中央都多次強調啦，要加強決策嘅民主化同科學化。嗱，當中嘅科學化咧係指，即係你做出一個決策嘅時候咧，你決策嘅依據啊，必須來自真實嘅數據。 係 咁，所以咧呢度有個問題啦，就港大醫學院的院長梁卓偉，他亦都是政府的那個即是這個醫學顧問來的啦。咁他在1月4號朝早接受香港電台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呢，就提到即是說現在這一波這樣的即是奧密克戎來講呢，那個即是說每個確診者就可以一個就可以傳6到10個人。佢话你当七八个啦咁样，佢又指佢就算有戴口罩啊，都系只系打个八折嘅啫。咁讲，佢就话咧，嗰啲奥密克戎啊嘅变种病毒，能够喺已经戴口罩嘅人当中啊，一个传6.4个人。佢咧就继而咧就举出英国而家嘅疫情为例咧，佢就讲啦，嗱你听清楚啊，佢而家目前啊。英国每日死亡个案约有1000至1500宗。若果以香港人口的情况来计算呢，即是每日可能出现150至200宗的死亡个案。咁当然佢亦都后来就 WhatsApp 咗呢个去俾呢个林郑月娥同埋陈肇始。咁佢呢一个 WhatsApp 里面呢当然有埋呢啲数据啦。但問題就是說前線的科技人員呢就發覺很大問題，因為梁卓偉會不會看多了一個零啊這樣，因此呢他們就指出英國最新每日的死亡人數，即是講就先講過去7日的這個移動平均數值呢是132宗，而再里面记者呢去翻查多个唔同嘅疫情嘅数据库，整理过之后发觉呢以往嗰28日嚟计算啊，英国录得个死亡个案呢就係2682宗，即係换言之每日係90几宗㗎啫。而世界卫生组织嘅数据亦都显示呢，就过去嚟嗰个7日英国只係得880宗死亡个案，即是说每日就是即是这个100松啲。而另一个当地数据亦都显示这个英国当地昨天即是指那个6号这个5号只是新增了50个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个案。好啦，你变咗嚟讲呢，佢一日系得即是90几个或者是100几个，你讲成系1000到1500个，夸大咗10倍。咁变咗你呢个数据 WhatsApp 埋去俾林郑月娥特首同埋陈肇始局长嘅时候，咁政府会唔会系根据嗰个即系夸大咗死亡数字10倍嘅嗰个咁样嘅数据，亦都令到佢哋对防疫措施作出错误嘅呢个误判呢？咁样呢样嘢里面呢是关乎到就我所讲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咁呢一样嘢里面呢是值得大家思考 的。首先个数据错咗一回事啦，咁另一样嘢我都諗緊原来一个咁大型嘅政策，即係影响咗我哋14日冇晚市啦，有咁多个行业未能够维以生计啦，跟住什么嗰啲嘅酒吧又唔俾开啦，除酒吧以外我哋健身室等等娱乐场所唔俾开。一个影响咁大型咁深远嘅政策，原来最重要嗰个决策场所系个 WhatsApp group。 尤其是你而家夜晚六点之后呢禁止呢个堂食，即係话夜市一扫而空。我去了解过好多食肆的老板啦，係咪即係 高級嘅、中級嘅，亦或者低檔嘅，我都有去了解。原來佢哋咧好多食肆，最主要係夜晚嗰一餐。 不過同埋嚟緊新年啊， 咁要搵錢過年㗎嘛。嗰啲飲食業嗰啲嗰啲老闆好，或者夥計好，都希望能夠係即係過年之前咧正常翻工，係嘛嚟到去正常出糧。咁嚟到去再搵筆錢過年㗎嘛，你咁樣搞嘅話嚟講呢，係咪變咗即係係咪嗰個生意裏面呢少咗成半以上。 同埋唔止生意問題啦，上一次14日再14日，咁政府話你話氹你又好呃你都好，咁老闆係未肯執住自己間生意先㗎嘛，諗住下個14日可能好返啫。咁但係我哋已經經歷過成幾個月啊，強制呢個咁樣嘅隔離措施咁嚴峻，如果今次又嚟返好似以前咁樣14日嘅話，喂個健身室老闆嗰、那個食肆老闆喂唔同你捱㗎喇喎，年尾不如早啲執咗間公司，早啲清嗰盤數去算啦。咁突然間年尾你會發覺囉，好多生意啊，好多公司，好多健身室都話哎我費事避過今次啦，唔知我又要白交租白交幾多個月，不如我先結束營業，然後解散咗遣散咗啲員工先。喂新年流流二月就係我哋一年初一啦，大佬年尾先搞嚟啲咁嘅嘢。 係啦，急景殘年裏面嚟講，過去嗰一年過去嗰兩年啊，過去嗰兩年係咪呢、這個2020年2021年你諗下係咪由嗰、那個修例嘅風暴搞到即係香港裏面呢就即係前所未有咁動盪，係咪再嚟一個疫症嘅煎熬，係咪呢個封關，根本上香港裏面同內地封關，係咪好多生意傾得成就做唔成，因為點解人嚟唔到錢嚟唔到。咁香港又同外呢、這個係咪國際社會裏面呢亦都係好多時候呢熔斷機制。比如今一次是吧美國英國八個國家的航班14日之內都不准嚟。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這個航運中心旅遊中心呢，咁一下子同內外兩邊都封關是吧，咁樣這個即係這個好搞笑喎。所以今朝早我收到一個老友是吧的這個段子，佢話香港通關囉咁樣。跟住第二句係通通都關起嚟啊， 即係咁講真係好傷心啊。 好啦，嗱傷心事就講到呢度啦，我哋就講返啲呢樂觀些少嘅嘢啦。就係、是、呢有冇留意到呢輪呢北京啊吹和風。 有和過咩？拉完立場拉埋即係然後逼咗眾執笠咁樣，咁都叫和風。 強硬嘅嘢呢就叫做高天滾滾寒流急。咁但係和風嘅嘢呢其實大地微微暖氣吹㗎嘛。第一習近平主席喺新年賀詞提到和衷共濟共同努力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佢講到係和衷共濟共同努力喎。咁你知呢因為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面呢正如鄧小平當年所講嘅愛國者治港嘅時候呢佢嘅標準佢嘅光譜係好闊嘅。佢話尊重自己嘅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喺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唔損害香港嘅繁榮穩定只要做到這些不管他是相信資本主義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擁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只要求他愛祖國愛香港這個論述呢是很完整的所以在香港歷次地區直選這個去包括今一次裡面沒有去投票嗰將近70%嘅嗰個選民呢佢多數都係咩呢相信資本主義亦即係話即係等於泛民主派嘅呢個支持者啦。其實呢樣嘢就呢、這個所以和衷共濟共同努力呢就話唔好搞埋晒啲呢個即係文革式嘅批鬥亂揸鞭子亂扣帽子亂打棍子唔好搞埋晒呢啲嘢先得㗎係咪所以我覺得嚟講呢即係喺呢個香港嘅社會裏面我哋可以叫做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大異 因為你香港既然按照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來講，它必然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那香港大多數人呢信奉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信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個普世價值，這個是理所當然的東西，是屬於叫做存在決定意識的這個正常現象。所以我覺得來講，即是說和衷共濟共同努力呢，咁呢一樣嘢即係先至能夠令我哋嘅一國兩制不變形，係咪不動搖不走樣。 嗯，喂，但係頭先你咁講嗰啲和風，喂呢啲和風真係吹㗎咗喎。 第二第二呢 齋講先嘅咗 喎。第二我話微微吹㗎嘛，大地微微大地微微暖氣吹㗎嘛。第二個跡象乜嘢呢，北京裏面呢喺呢個最近啊，喺視頻裏面呢去即係好呢個好熱鬧啊，好熱絡嘅，係咩呢，出動毛澤東嘅外孫即係佢個女，毛澤東個女係李敏嘛，李敏就係毛澤東同何子晶生㗎嘛，咁啊李敏個女就呢個嫁咗呢個即係一個人，咁嗰個呢就呢、這個係生咗個仔，咁變咗係毛澤東嘅外孫啦，孔繼寧啊。咁最近呢就藉住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五十週年之際呢，就向美國喊話示好。我睇過個視頻，我睇咗兩次，真係從頭到尾裏面呢完全係示好嘅。呢、這個尤其佢即係呢個向美國嘅國會議員啦，德薩斯州嗰啲嘅參議員啦、眾議員啦，向尼克遜嘅孫啦嗰啲嘢咧，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去回憶五十年前佢嘅外祖父毛澤東點樣去揸住呢個美國乒乓球隊一個球員啊，黑人嘅運動員叫科恩，誤打誤撞上咗中國嗰個旅遊巴，同世界冠軍莊則棟啊，大家喺度交談。而引發起外界的關注，咁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呢就希望訪問北京，咁開頭報到上外交部啦，外交部就打交叉嘅，咁佢話我外祖父即刻追返呢個咁樣嘅決定，咪改為呢就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呢度個訪問中國，就令到隔絕咗22年嘅兩個大國啊重新建立起關係，咁佢就回憶嗰段又講到尼克遜喺杭州呢就種過一棵紅杉樹，而家嗰棵紅杉樹呢相信都長得非常之高大啦， 根深蒂 茂啦咁樣。咁又講到嚟講呢，係咪我知道你好鍾意食即係尼克遜嘅孫啦，係咪好鍾意食北京田鴨嘅咁樣。咁今一次呢我會喺四川成都招待你，係咪嗰度呢麻辣火鍋唔知你頂唔頂得順啦咁樣。佢咁樣個講法喎，所以從頭到尾呢係好富人情味嘅，係口口聲聲嘅老朋友嘅，係咪我個外祖父係咪同你個祖父裏面呢大家都係老朋友咁樣。咁所以呢一、這個訊息呢發出去同而家個咄咄逼人嘅嗰個戰狼外交裏面呢就形成一個鮮明嘅對比啦。 嗯，睇下2022呢就會唔會變成一個和風。 咁跟住第三個跡象乜嘢呢，第三個跡象就係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呢五個核大國，亦都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就發表咗一個防止核戰爭嘅聯合聲明。咁你呢三個跡象呢，去啱啱喺而家呢個時段裏面去出現呢，咁我就覺得呢個係值得我哋去深思嘅。雖然佢而家呢幾年嚟呢就強調敢於鬥爭，係咪鬥爭哲學鬥爭哲學就佔咗主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你而家中國內地嗰個經濟呀下行壓力非常之大，係改革開放四十幾年嚟最嚴峻嘅時刻。咁你知啦，中國嘅經濟以前欣欣向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呢，全靠係對內嘅嗰個改革㗎嘛，對外嘅開放㗎嘛，呢兩條軌道嘅嘢呢就承托咗中國嗰個經濟嘅騰飛，所以嚟講呢 广告返嚟之后我再详细解释下佢而家吹和风嘅原因系乜嘢。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冯之晶，嘉宾主持刘梦红。 阿梦翁，阿梦翁，头先你讲到咧，即系北京啊吹和风，喂，呢啲和风啊，首先就即系吹咗出嚟先啦，又唔系真系有啲实际嘅作用啊。另外就都见到，喂，而家好明显就系中国经济唔好，咁啊用中国人赚钱嘅习惯就系赚钱要跪着噶嘛，咁所以咁咪冇钱咪跪一跪先咯。喂，咁一间经济好翻，咪又继续战狼外交。 嗰、那个另一件事咧，首先喺而家你即系经济下行嘅时候咧，你就系、是。首先对内啊，你嗰个国进民退呢几年嚟对嗰个民营企业里面呢就方方面面嘅嗰、那个即係喺即係斗争哲学方面系讲咁乜嘢呢，你比如2018年係咪年初嘅时候就话消灭私有制啊，共产党人嘅全部理论概括一句话就系消灭私有制。跟住隔呢个三个月就又提出咗呢、这个民营经济協助国有经济实现咗跨越式嘅发展。 嗯。 是时候要退场啦，咩就民营经济退场论。跟住隔一个月呢，国务院有位人力资源部嘅副部长啊，有个名又系乜鬼嘅小平嘅，又发表文章就党领导底下嘅私营企业嘅职工啊系企业嘅嗰个管理者。要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咁样，咁即系话，呢、這个职工啊，共管共享论，咁、连续三论出嚟嘅时候咧，嗰啲咁样嘅即系民营企业家咪震到猫王咯，你全部都人哋感觉到你大有一种第二次土地改革、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公私合营咁样，生如欲来风满楼感觉，咁所以2018年嘅呢、這个即系。移民去外國嘅億萬富豪比2017年多咗 56%， 就咁嘅原因囉。好啦，咁你呢啲呢一定係要由鬥改返和，然後先至能夠挽回佢哋嗰啲私營企業家對於投資、對於繼續發展經濟、繼續設廠、繼續呢個擴充呢個生產線嘅嗰個信心先得㗎嘛。咁對外呢，咁你中國改革開放呢、這個即係四十幾年嚟亦都靠即係歐美日港澳台裏面呢資金入去你裏面，而且帶嚟咗市場經濟嘅嗰個觀念、法治嘅觀念、知識產權嘅觀念，係咪呢個各方面嘅嘢，同埋佢個即係科學技術啊嗰啲嘢咁樣，同埋人才交流啊咁樣，喺幫你培訓數以十萬計嘅嗰個留學生高科技人才咁樣，你咁先帶起嚟㗎嘛。咁如果你一旦係搞嗰個戰狼外交，变咗嚟讲同人哋去脱钩，系嘛？咁你贸易经济脱钩、投资脱钩、贸易脱钩，咁呢个即系科技脱钩嘅时候咧，咁你对自己国家嘅和平崛起、改革开放系不利噶嘛？你点样？你人哋呢个欧盟制裁你几个新疆官员，你反过嚟制裁人哋欧洲议会嗰扎议员，咁人嬲起上嚟，咪将你倾咗七年达成咗协议嘅中欧投资協議啊，咪冻结咗囉。如果你唔係咁樣去鬥法嘅話嚟講，係取咗和嘅辦法嚟講呢，嗰、那個中歐投資協議啊，唔去取消唔去冻结嘅話呢，咁你就可以打破咗美國對你嘅圍堵啦。你結果咁樣就將歐盟咪逼埋去美國嗰邊，令到拜登啊去即係去斗集嗰啲盟友嚟到去圍攻中國，就唔係特朗普咁單打獨鬥。咁你咪益咗呢個拜登佢哋。 喂，但阿夢翁，講到上面就有一個北京諗住喺外交上面吹和風啦，咁北京嘅事呢，即係香港人都唔係個個都理嘅。咁有啲比較理多少少呢，就係我哋嚟緊啦，仲有兩個月到啫，咁特首選舉，喂，嗱，唔論北京嗰度同外交同美國同英國和唔和都好，喂，嚟緊嗰個特首個選舉出嚟嘅人啊，無論係林鄭與否啦，會唔會都會變一變個樣子，就係和多少少啊，即係唔好咁激啊。 其實呢，如果坦率啲講句啦，就即係喺香港個問題上面呢，其實嗰個路線啊，歸根結底就睇北京。邊個做特首 张三好李四好嗰个系叫做次要嘅。 是 啊呢、這个但最紧要就是北京你个治港嘅路线系咪承接住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同呢个邓小平一国两制嘅初衷同啊呢个习近平所强调嘅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而且包括偏废系咪坚持呢一个路线呢、這个最重要㗎嘛。如果你唔喺嗰个坚持一国原则同尊重两制差异之间冇取得平衡喺维护国家安全同维护香港人基本法赋予嘅个民主自由权利之间冇取得平衡嘅话嚟讲呢咁你变咗呢边个做特首你嗰个路线嚟讲如果系一左二择嘅话咪唔掂囉。但係如果能够回返一国两制嘅初衷啦咁我哋行稳致远囉。 冇错咁啊听日返嚟继续。